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还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本市依然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大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风力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防火。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建祥桥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天竺收费站到四元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出京方向四元桥、五元桥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京沪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店桥到十八里店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系列访谈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有很多的疾病啊，咱不是自己在家得的，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在旅行过程当中被传染的。今天呢，就和您来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2018年十一黄金周当中，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700万，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出国旅游是很多人首选的度假方式。外出旅行过程除了收获好心情，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很多旅游目的地的疾病也有可能悄悄地跟上您。怎样才能够在旅途当中远离传染病？现在哪些地方的输入性传染病比较多？ 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窦向峰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 背包一装满晴朗， 出发去山顶晒月光， 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 每次到了假期之前，很多朋友都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准备外出旅游，去享受这个假期哈。根据2018年11黄金周的统计呢，显示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了700万。在出境旅游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是收获了好的心情，买了各种好的东西回来。但有一些朋友非常的不幸，带回家的除了这些好心情、好东西之外，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会悄悄的跟着您也回家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去哪些地方旅游得提高警惕，我们得打起12番的精神，防止这些传染病跟着我们走回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副主任医师窦向峰窦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首先呢，要欢迎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窦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一听我们今天这节目的名字有点害怕，这个外出旅游好好的，怎么就把这疾病带回家了？你们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问问窦主任，这个外出旅游真的有可能把一些传染病带回家，不仅让自己难受，还有可能让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都感染吗？ 有这种可能的。 嗯嗯，那咱们北京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今年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北京呢，目前输入的传染病呢，主要的还是一些蚊传疾病， 嗯， 就是蚊子传播给人的，比如说像疟疾。像这个登革热， 嗯， 其他的呢，比如像腹泻病啊，这一类的呢，虽然比较多见，但是危害相对来讲小一点，所以我们关注的呢，还是这种，就是危害比较大的。 嗯，那咱们北京在2018年有过这样，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像蚊子传播的这种，像疟疾啊、登革热啊什么输入病例有吗？ 有，这个是有的， 是有的。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很有可能就在我们出去玩、收获好心情的同时，不小心被蚊子叮个包。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对， 这疾病就传染给您了。 对，在北京的话呢，被蚊子叮咬呢，可能风险不大。 嗯， 但是在一些比如像东南亚地区啊、非洲地区啊、南美地区啊，被蚊子叮咬的话呢，这时候风险可能就比较大了。 嗯，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窦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咱在去哪儿旅游的时候，咱得特别小心。像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有可能会把这些疾病传染给我们？因为身边真的有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去这个比如说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国家和地区，他告诉我说这水从来不喝水管里接出来的，必须要买瓶装的矿泉水，而且还说这种一般的普通我们说这种塑料瓶装他都不敢喝，得去买那种易拉罐装的，说这种防止当地的这种假冒伪劣商品。到底我们在出境旅游的时候有哪些传播的途径可能会让我们感染上传染病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让窦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关于这种传染病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还有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大家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依然是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每一道问题会选出来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作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送出我们节目为大伙准备的精美小礼品。今天呢，这两个题目都稍微有一点难度，所以在节目之前啊，我跟窦主任都商量好了，这不光给大伙出题目，还给大伙出选项，是两道选择题。那上半段呢，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北京地区最多数量的输入性传染病到底是什么疾病？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疟疾， B 选项是黄热病， C 选项是登革热。这三种疾病哪一种是咱北京地区输入性传染病最多的病例呢？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流感疫苗的接种北京已经开始了。除了接种流感疫苗对付流感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方法呢？2018年的1月份，原国家卫计委时隔7年再次更新了流感的诊疗方案，发布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这份诊疗方案推荐了三种抗病毒的药物，分别是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还有13个中成药，其中包括了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清开灵颗粒等。在中医治疗方面，根据流感的轻重症和恢复期，点名推荐了5张中药的治疗方。在体检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是查出了脂肪肝。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患者来说，想要做好调理，首先我们应该调理好自己的饮食，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对于动物内脏，我们必须要做到忌口。动物的内脏类食物是脂肪肝患者的一个大敌，我们不要图一时之快，在无形当中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像轻度脂肪肝的患者应该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肥腻的肉类，要做到粗粮细粮的营养搭配，保证营养健康一个标准。再来和大伙说一说关于口腔溃疡的话题。口腔溃疡啊是十分常见的一个小毛病，在这儿呢和您推荐一个治疗口腔溃疡的小偏方，您不妨出现了口腔溃疡的时候试一试。您可以准备一定浓度的蜂蜜水含到嘴巴里面，这样可以达到止痛消炎的作用，而且蜂蜜还可以促进我们的细胞再生，加快溃疡的恢复。除了用蜂蜜水漱口之外，还可以用消毒的棉签蘸上少量蜂蜜，涂抹在我们口腔溃疡的部位。在涂抹之后，您暂时不要吃东西，等待15分钟之后，可以把蜂蜜和口水一起咽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副主任医师窦向峰窦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上半段呢和大伙儿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是想问问大家伙儿北京最多的输入性传染病到底是哪种疾病呢？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A 选项是疟疾， B 选项是黄热病， C 选项是登革热，到底哪种疾病才是最多的？看来这问题确确实实有点难度，因为一般我们和大伙儿出这个有奖互动问答，播完资讯之后起码得20-30个朋友来回答，但今天我看了一下总共就5个朋友回答哈。云水禅心说的是 C， 然后呢有朋友回答对了，然后呢我们先不说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让窦主任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样的疾病算是输入性传染病、输入性疾病？这是说从外面传回来的病就算是输入性疾病吗？ 对，一般的来讲的话呢，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咱们中国没有的，从国外传进来的，这叫输入性传染病。但是呢咱们中国呢确实是地大物博，所以有时候在从咱北京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往南方传过来的一些疾病也叫输入性传染病，我们也要重点防控一下。 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后来传播过来的，可能在别的地方感染了，然后您再回到这个地方，这就应该是我们广义上的输入性的传染病了。 对，因为这一类疾病呢咱们本地的医生呢有时候他在诊断的时候呢他想不到。 哦，见得少。 对啊，没有见过，然后 之前不知道。 对，他就不往这方面去考虑。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疗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那个治疗的经验，也咱比虽然咱的大夫可能很有经验，但是可能对于这种疾病确实是没有经验。所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输入的传染病。 那也想问问窦主任，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啊咱们国家原来都是没有的，但现在呢随着这个人口交流越来越频繁了，可能很多疾病已经大家司空见惯了哈。那现在对于哪些疾病我们是把它划到了这种输入性传染病的范畴之中？它现在大概有多少种？ 这个种类的话呢，因为 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国外有的咱们中国没有的，并且有输入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可能性的， 嗯， 这我们都纳入到输入性传染病里面来管理。 哦， 啊，这个概念呢有点这个专业， 哦， 就比如说像这个拉沙热是在非洲流行， 嗯， 这个呢是一种鼠传疾病，嗯，在当地得了以后也很严重，但咱们中国没有， 嗯， 但是呢，随着咱们和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一类非洲国家的这个交流越来越多，这一类疾病呢就进入我们的视线， 嗯， 比如像我们北京市疾控中心。就在针对这个疾病，我们就储存的有这种检验的试剂。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咱们国家对于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我们的这个范围或者说种类，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扩大的。 对对， 外面发现的这种新的病例，我们就会把它监测到，然后我们就会留意， 对对， 如果有相类似的这种情况，我们检疫出来，我们知道哦有输入型的了，我们以后再遇到这个病例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相同的这种检测的手段方法去发现。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嘛，像在刚果就是流行这个埃博拉出血热， 嗯， 现在的这种疾病呢，也是我们严防死守的一种疾病， 嗯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这种输入性传染病，它的这个数量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对， 而且每一个阶段去重点关注的这个疾病，它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对对对， 国外最近流行什么，嗯，咱们这个时候就会重点关注哪一些。 对，嗯 嗯，好，那也想问问这个，刚才您说到了，像咱们北京很多南方地区的这种疾病，我们也是把它呢纳入到了这种输入性传染病的这个管理范畴哈。 对， 像这种南方比较典型的是哪些疾病，也有可能会传到咱北京来呢？ 比如像南方吧，有一些这个寄生虫病是咱北京没有的，比如像肺吸虫， 哦， 这个呢可能是跟一些生食一些鱼片啊什么有关的， 嗯， 这一类疾病呢，有时候得了以后呢，在北京呢也是迟迟得不到诊断， 哦， 有时候治疗呢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到位， 嗯， 还有一种疾病呢，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登革呢，在南面广东啊、云南这些省份呢还是有的， 嗯， 虽然很少，但是有时候呢也有个别的病例呢能够输入到咱们这个北京市。其他的呢，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疾病防控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啊，所以咱们国内这种输入的传染病呢，问题不是说特别的严重 啊，相对来说，我们是全国一盘棋，是有统一管理的， 对对对， 所以说相对我们自己国家南方北方，虽然我们说这个距离有的时候确实挺远的， 对， 但是我们相对来说这个整个说这种传染病的管控还是比较到位的， 对对对， 嗯，更多的可能就是大家我们说出国出境旅游的时候去一些地方， 对， 特别小心，有一些疾病可能就是当地有，而咱们国家没有的。 对对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答案哈，也有发来自己经验的。慧智兰心这个朋友说，他就是去南方旅游回来之后呢，就患了这个疟疾这个疾病。关于疟疾，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说疟疾算不算是输入性病例？听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没有疟疾了，说连疫苗都不太好找了，是真的吗？想问问这个窦主任。 首先呢来说呢，疟疾呢是没有疫苗的， 嗯， 这是一种没有疫苗可以控制的疾病， 嗯， 并且呢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疟疾啊，它有两点，就是我们那个在专业上宣传的时候吧，就是一句话叫疟疾呢不治会死， 哦， 治疗晚了也会死， 嗯， 所以我们就为了显示这个疾病的这个 重要性， 对，就它比较重，并且呢这个病呢它治疗的时候呢它不给咱容时候，总体来讲的话呢，咱们要说疟疾的话呢，它病原体呢也不是病毒，也不是这个细菌，它是一种原虫，一种寄生虫。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对于这种疾病，特别是像咱们去这个非洲地区和南美地区的时候呢，它得的是一种这个恶性疟。 嗯。 去咱们东南亚地区呢，主要得的是一种尖日疟。尖日疟的话呢，相对来讲呢，症状会轻一点。 嗯， 说你要是稍微的晚一会儿、半会儿的，可能问题不大。 哦， 但是恶性疟的话呢，它不给你容时候。 哦， 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病例，可能治疗的话，可能也就是晚24小时左右，然后再治疗起来，那个效难度又特别大，甚至有这个病死的病例。 哦，就耽误了就是一天的时间。 对， 都有可能让这个我们说疟疾救不过来了。 对。 嗯， 所以说我们对于疟疾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强调的就是一定要这个及时的治疗。 嗯，这个疟疾啊，这个朋友说他去南方，但是他没说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还是说我们国家以南的这些国家或者是地区哈。像咱们国家南方有地区有这个疟疾的情况吗？ 目前呢还有这个特别少的地区，比如像云南的那个边境地区。 嗯。 因为咱们国家呢要在那个2020年呢这个承诺要消除疟疾，所以咱们这种疟疾的病例已经很少了。 非常的少哈。 对对对， 像疟疾，刚才您提到了，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会有这个疟疾的情况， 对， 还有像非洲、 对 南美的地区可能也有这个疟疾的情况， 对， 而东南亚更常见的这个疟疾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治疗一些，病情相对偏轻一些， 对， 而非洲的相对更重一些， 对对对，嗯， 其实很多朋友去出国旅行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考虑，说这个经济条件越落后的地区，这种传染病就越多。也想问问窦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呢是有关系的，就是在经济落后的时候呢，传染病肯定是多的。 嗯， 比如像咱们现在，就是即使在现在，在非洲很多国家呢，这个传染病是他们的首位死因，就是他们那个人死主要是因为传染病死掉。 哦， 比如说因为腹泻，大家可能不觉得不可理解、啊， 不就拉个肚子吗？怎么会死人呢？ 啊、嗯，这个就是腹泻，就是他们是首位死因。 哦， 特别是五岁以下儿童，因为腹泻这个就是救治不及时，然后死掉的病例会非常的多。 嗯 嗯，像咱们现在咱们中国的话呢，咱们的死因呢已经进入了慢性病的这个阶段。 对， 咱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呢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传染病呢已经防控的很好了。 嗯， 咱们北京市的传染病呢就是排这个死因里面排第十位。 嗯 啊，就是10/4.4的这个比例。 嗯， 相对来讲呢，里面还有好多这个，比如像这个一些慢性的这个传染病。包括像艾滋啊这一类的这个死亡，所以说像急性传染病的话，死亡已经很少了。 嗯，但是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候，尤其像非洲经济条件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现在传染病依然是他们国家我们说死因的首位。 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回答我们的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哈，就是北京的最多的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踏雪寻梅说是 A， 勇往直前说是 B， 认知错误说是 B， 健康是福说是 C， 诗和远方也说是 C， 是登革热。其实关于登革热、疟疾、黄热病，这好像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的比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 对对， 好像经常能够在新闻报道当中听到这样的疾病的名字哈。 对， 那想问问您， 这个病例数也不少，但是跟疟疾相比的话呢，它还是略微少一点。 哦， 所以这个题呢，里面确实是对于这个咱们非专业的这个观众来讲，难度有点大， 有点大哈。所以我就让您早早， 就是哎呀，浑身发抖，然后呢又突然就是体温上升到39度以上，然后特别热，就是发冷发热，然后呢大汗淋漓以后呢好了，这。 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哦，它是不是就跟拉肚子是相关的，其实并没有哈。疟疾既然是我们说北京地区最常见的这种输入型的传染病也 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传染病 啊， 比如现在咱们打疫苗，打流感疫苗正在预防的这种流感 飞沫传播的， 对，飞沫传播的，或者是叫气溶胶传播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咱在很多这个疟疾流行区呢，被疟疾叮咬呢，甚至有时候叮咬一次就有可能这个发病 啊、哦嗯。所以说，疟疾最常见的咱们北京地区的输入性传染病，它是通过蚊子来传播的。 对，就包括像登革，它也是，它只是那个蚊子的种类不一样， 嗯、 因为蚊子分为很多种，它那个不同的种类传播不同的疾病。 疾病， 嗯 嗯。但是我们说虫媒传染病，也就是说很多通过蚊虫来传播的疾病，其实在这种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热带地区反而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那个地方热，水又多，所以这个蚊虫相对密度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对，这个蚊传疾病啊，和这个经济发展呢有一定关系，但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有。 嗯， 比如说像那 水又多嘛，我们说这个蚊虫的密度相对来说可能会大一些哈。 对对对， 既然您说到了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下面我也想问问您，中国旅行者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有相关的部门进行过统计，有前十名的分别是泰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尼、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柬埔寨。这是分别在前十名的，我们就想问问，这排在前十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比如说像传染病输入比较多的国家或者地区？ 这些国家里面呢，其实我一看这个名单呢，就跟我们那个登革热的输入这国家的这个名单呢，其实重合的还是挺好的， 比较高的 啊，重合度是比较高的。当然了，你比如说这里面，你比如像那个泰国，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本市依然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大部分地区的阵风达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明天白天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会持续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七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接下来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东和大山子是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小心。进京方向天竺收费站到北高目前车行缓慢。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来广营桥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广顺桥。另外像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顾家庄桥、北苑桥、奥林东桥分别都有事故发生，队尾目前排到了上清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2018年十一黄金周当中，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700万，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出国旅游是很多人首选的度假方式。外出旅行过程除了收获好心情，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很多旅游目的地的疾病也有可能悄悄地跟上您。怎样才能够在旅途当中远离传染病？现在哪些地方的输入性传染病比较多？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窦向峰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外出旅游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 背包一装满晴朗， 出发去山顶晒月光， 乘坐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窦向峰窦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外出旅游咱别把这些疾病带回家了。在上半段的时候呢，窦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啊，我们现在去非洲的一些地区、东南亚的一些地区，这个经济不是特别的发达，卫生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一次蚊虫的叮咬，蚊子叮了个包就会把疾病带回家了。 对，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外出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真是得留一个心眼儿。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窦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手段或者是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这些，我们说我们国家原来没有，在这些其他的地方比较多发的这种传染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技巧或者小窍门之类的？下半段呢，让窦主任来教教大家伙儿。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窦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 010-651508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两个视频直播平台是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您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那上半段呢，我们最后卖了个关子，想问问这个窦主任哈，在同一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同一个旅行团的朋友一起去，应该说吃也在一起，住也在一起，这为啥有人就会被感染了，有人就不得病呢？这是和体质有关系吗？ 这个呢，这种情况还真挺多见的，就是有时候一块出去，经常是那个就是防范最严格的那个人得病啊，有这种情况存在。这个呢和抵抗力呢其实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因为什么他防范的比较严格呢，有可能他本身可能在家里他就觉得自己抵抗力会弱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还是一个接触机会。其实咱们说的这么多这个输入性传染病在当地的话他也不是说那个人人都得。所以咱们去了以后呢有一点就是接触的机会呢，你虽然你说当然跟采取的那个防护措施呢那个效果 有一定关系。有比如说大家都不采取防御措施，那就跟接触机会有关系。 所以说和抵抗力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对，只是一个方面。因为人对这个传染病的这种抵抗力啊，咱们专业上讲的话就是特异性抵抗力，就是我对这个病免疫。比如我有抗体，这个他怎么我也得不了。这种情况呢是有的。但是对于咱们来讲的话呢，咱们都是小白。去了以后到那儿都是空白的。 尤其是不是我们国家，我们说可能还对于一个疾病之前根本就没有过，咱就没得过这种病。 对对对。 所以说自然不可能身体当中有抗体。 对。 像之前我们说这种什么流感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感冒病毒，可能咱之前得过，我们说还有可能体内有这种相关的抗体，咱可以不被感染。但是很多咱国家根本就没有的疾病，咱这抗体从何而来？接触的时候可能立马就会被传染。 对对对。当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流感那种疾病呢，它那抗体的话呢，咱们人是产生抗体的。但是呢它的病毒的变异实在是太快 了。太快了。 所以咱们几乎是有些人几乎每年都得流感，这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哈。现在我想问问，因为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退休了之后呢，生活比较悠闲，这个时候呢儿女又孝顺，这个喜欢送爸妈出国旅游一下，也想问问比如说对于这种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有这种慢性疾病，对于他们来说出国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得特别的留心，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体质算是比较差的。 对，这个那个确实是应该更注意一点。但是咱们说实在的吧，老年人这种健康的意识多数比咱们青年要好。一般老年人的话呢有这个慢性病史，他们一般得传染病的话他会确实会比较重一点。所以一般的就是我们慢性病的要防控好了。比如说我们高血压，我们该带药的要带药。然后那个比如说糖尿病嘛，我尽量的要把这个糖尿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定范围之内。针对传染病来讲的话呢，就比如说像吃饭上，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途径吧，吃饭上呢我们要防控一下。然后呢这个尽量的呢就是不要到这种人口特别稠密的这个地方。因为咱们一般的就是呼吸道传染病的话和人口稠密啊，这个空间比较封闭是有一定关系的，都很少去这种地方。另外呢，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呢，或者知道目的地呢有一些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比如说像那个欧洲有一段时间流行麻疹，在老年人呢虽然说咱们可能在中国都得过，但是呢你万一要没得过呢哈，老年人得麻疹的话呢有时候也会挺重的，这时候咱们可以戴一个口罩。 所以说就建议比如说像这个老年朋友或者一些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咱们在去这些旅游目的地之前，甭管去的是哪儿，咱们都提前了解一下，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一些疾病正在流行。我们虽然说像比如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比较发达的这些地区传染病防控相对来说是好一些的，但并不保证说这个地方完全这疾病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传播。 对， 有可能您去的这个时间段刚好就赶上他们某种疾病的爆发。 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对，所以说咱们去之前咱得做好功课，把这个他们当地有没有一些流行的传染病咱得了解一下，该防控的手段咱防控起来。 对， 像窦主任告诉我们的说，很多的这种蚊子传播的这种我们说疾病，咱们该带这个驱蚊液的呀，该带花露水的呀，咱们都备好了。 对，其实这个驱蚊的话呢，咱们可以多说两句，因为这个问题呢，大家啊，就是因为我们经常问那个，包括我们自己专业的人员，我们经常问说，你能不能保证在一个夏天里面 不被咬， 不被蚊子叮咬一次，就是这我们叫零叮咬。就是好多人都会回答说我做不到， 做不到。 对，但是呢，其实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的话呢，其实能做到的。但这个呢，可能做起来难度比较大，就是因为咱们一般做防蚊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穿长袖的衣服啊。 然后终归会有皮肤露在外面。 嗯、 这个时候呢，被叮咬呢，然后并且呢，在某些地区呢，它的蚊虫密度还是挺大的。 嗯、 被叮咬呢，好像在所难免。但是这时候呢，就跟你说的那个驱蚊液，咱们里面呢有含这种像避蚊胺， 嗯， 这种物质的那种驱蚊液，它是对蚊子是有效果的。 嗯， 但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就是风油精啊、花露水啊，它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其实是有限的。 啊、哦， 所以咱们要是外出的时候呢，就选择一些这个含有这个就是专业驱蚊程序的，就是这种驱蚊液。 嗯， 就它那个成分呢，比如像我们有避蚊胺，或者有驱蚊酯这一类的、这类成分，它对蚊子呢是有特异性的，这个抵抗。就是特异性的预防作用的，这类东西呢是有作用的， 确实有效哈。所以说这是一个小窍门，如果咱们再去比如说像东南亚或者非洲这种比较热的地方，蚊虫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再加上这个地方本来又有像比较常见的疟疾啊，或者说这个 登革 这种传染病的话，咱们就带好这种有驱蚊效果的这种驱蚊液、花露水。 对对， 好。那上半段呢，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其实我们已经公布给大伙了，就是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最多的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 A 选项，疟疾是咱们北京地区最为常见的， 相对来讲比较多的，但是说实在的，也是数量比较少的。 啊、也不多哈。那我就想问问咱2018年咱发现了有这种疟疾的输入性的疫病吗？ 有， 大概有。 咱每年的话大约就是在100例左右。 一年大概是100例左右。 对对对、 其实数量也不是太多。但是相对其他的这种输入性传染病，它已经排在第一位了。 对，你比如像那个登革的话呢，每年可能徘徊在20例到30例左右。 好。所以说疟疾还是我们北京地区最为常见的。我们把这个我们说上半段的有奖互动奖品送给慧智兰心这个朋友吧，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而且确确实实，他也是我们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他说外出旅游带回来病，真没想到，谢谢提醒，长知识了。答案选 A 吧。他还说了，不是说自己去南方旅游的时候感染疟疾了吗？他后来又发来微信了，说他是上个世纪69年的时候得的这个疟疾，是日间疟，说回来以后孩子也得这个疾病了。他说潜伏期将近一年呢，出现了高热、寒战和头疼的情况。他说记忆实在太深刻了。其实他说到这个潜伏期，也想问问窦主任，是不是很多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它都有一个潜伏期，并不是说去了之后第二天立马，比如说被蚊子叮了，第二天立马就会有这种症状出现。 对，所有的疾病呢，就是从那个病毒或者细菌进入咱们人体以后呢，到它导致咱们症状的出现呢，这段时间叫潜伏期，这个都是有的。 嗯， 像这个疟疾的话呢，一般呢就在7到10天左右。像这个登革的话呢，我们界定在14天以内。但是像他说的这种一年以上的这种情况，对于这个尖锐疟的话呢，有可能是出现的，因为尖锐疟呢它有这个复发。就是尖锐疟啊特别不容易清除，这跟疟疾的治疗有一定关系。咱们不展开去说，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得了尖锐疟以后呢，你必须得规范治疗，不然的话它会隔一段时间在你身体这个抵抗力弱的时候重新这个 反复。 对， 其实说到这个潜伏期，我也想问问您哈，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到了比如说像一些有这种疫情的地区去旅游了，之前我也不知道啊，我这行程都定好了，钱不能白花呀，那我硬着头皮去了，我去旅游回来了之后，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多久我没有身体出现不舒服就可以证明我可能没有感染这个疾病，咱有一个时间的这种规定吗？ 这个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2个月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比如像一般的传染病嘛，都是在2周左右的那个潜伏期。还有一些传染病呢可能比较长，比如像咱们这个北京市本地就有的那个肾功能出血热。这个呢能够到达的那个50天。还有一些疾病呢，比如像咱们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在西非流行的最火的那个埃博拉出血热。它呢是21天。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就觉得这个2个潜伏期以上的这个时间，2个月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阶段。就是2个月以内，如果你要得了这个传染病， 它肯定会有症状了。 对，我们认为呢，就是你还是应该呢，按照这有可能得输入性传染病的，去医院里进行这种排查。 好。下半段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抓紧时间跟大伙儿来说一下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有朋友在微信上已经催了，说下半段互动题目咋没出呢？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儿，去传染病流行地区有3种疫苗，以下哪种疫苗呢是必须要接种的？我们国家强制要求，如果你去了这个传染病的流行地区，这个疫苗你是必须接种的。给大伙儿3个选项 ：A 选项是黄热病疫苗 ，B 选项呢是麻疹疫苗 ，C 选项是流感疫苗。哪一个疫苗如果我们去传染病的流行地区是必须要接种的？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3个疫苗当中只有一个是，您认为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下半段结束之前呢，我们依然会选出 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继续和大伙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个进出海关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个温度测试仪，想问问这个输入性疾病是不是都会有发热的情况，所以咱们在海关的时候还都监测一下大家的体温呢？ 这个发热呢是这个传染病里面最常见的症状， 嗯， 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一般叫发热的病例的话呢，我们就都要进行排查，所以说咱们这个立一个这种健康检查的这种就是测体温的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呢只是健康检查的一部分， 嗯， 其实咱们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输入性传染病进入咱们国家呀，咱们在这国境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入境申报， 嗯， 就咱们在这个入境的时候，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虽然不是发热，比如我腹泻， 嗯， 但是没法检查的嘛，这时候呢你尽量呢就是。他要求咱们就是主动的去申报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出入境的人员呢会发一个这个就诊方便卡， 嗯， 特别是在你比如说像埃博拉流行期间，你从埃博拉流行地区回来， 嗯， 他会给你一个方便卡，如果一旦出现症状，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救治， 嗯 嗯，所以说这个筛查呢只是这个咱们这个国境检疫的一个方面 一部分， 嗯嗯 嗯，虽然发烧。我们说发热的情况是很多这种传染病的一个临床表现，但并不是说只要不发热就证明一切都 OK， 我就没有被传染。 嗯， 而且我们说很多的疾病它是有这个潜伏期的。 对， 你可能刚好回国的这段时间，哎，这时候咱没发病 了，没发病 呢，咱就不发烧的情况。但是回家之后，如果您出现了，比如说这种高热的情况，我们就提醒您，尤其是又去了这些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咱们就得留一个心眼了。 对， 嗯，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也想问问窦主任，在什么样的医疗机构或者说医院，它是有比较完备的或者说比较完善的这种诊治的体系？像这种如果是输入性的传染病，哪些医院的这种医生他见的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刚才您不是上半段的时候介绍说，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疾病，医生相对来说识别起来是有困难的吗？ 对对， 咱北京有没有一些地方，其实医生是比较了解这些输入性的传染病的？ 在咱北京的话呢，有两所这个传染病医院， 嗯， 就是一所是咱们这个地坛医院， 嗯， 还有一所呢是义乌安医院， 嗯， 这个去这里就诊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所呢是有咱们这个热带病研究所的一个医院， 嗯， 就是咱们这个友谊医院， 嗯， 其实三个医院所处的位置呢，大家就诊也比较方便。当然了，就是对于这个你去就诊的时候，只要是不管是什么医院啊，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医院，包括咱们社区医院都可以，因为咱们的大夫呢都有这种意识，我们每年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培训 啊， 就所有的大夫都了解这个类似的情况。你去了以后呢，需要说什么呢？就因为咱们有时候吧，哎呀，我头疼或者是发烧，这时候你还要告诉这个大夫呢，我去过什么地方 啊， 让大夫有一个这个警醒，因为咱们有时候觉得没有关系是吧，和疾病没有关系，不说这一块，你即使到传染病医院去就诊，他也不会说一下子给你诊断出来 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是有过这种外出旅行的经历，而且回来是在两个月之内就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去就诊的时候一定得跟大夫说一下， 对，嗯， 我曾经去过哪哪哪儿 啊， 嗯， 其实这个大夫呢，根据流行病学史的话呢，去判断这个疾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啊。 这个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哈， 对对对，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这个输入性传染病如果想要预防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和手段呢？我们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教大家防蚊，就是很多这种蚊媒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的时候，咱们可以喷一点这种有驱蚊效果的花露水啊，或者是驱蚊液，这个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效果。 嗯， 那还有很多，比如说您刚才介绍的有粪口传播的，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传播的，还有这个飞沫传播的。那我也不能出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天天戴着大口罩啊。咱们还有哪些比较简单有效的防疫的手段？ 比如说针对咱们这个刚就是说那个粪口途径就是经口传播的疾病呢， 嗯， 我们这个在外出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贪嘴， 嗯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以后吧觉得这东西也特别好吃，那也 吃过 啊，对，也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传染病方面呢就讲究吃熟食， 嗯， 就所有东西都要煮的这个充分煮热，就煮熟， 加热， 对啊，这是一句，这就是这个途径呢其实特别的这个简单也特别有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当地这个喝水也是，就是尽量不要饮当地的生水。然后另外一个当地的，比如说一些比较稀奇的这个水果呀，如果要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就是洗净的话呢，尽量也不要去这个这个食用。 哦，水果也有这种传病的风险。 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会沾染一些那个病菌啊，有可能。但是你只要洗净了就可以了。 哦，就是咱保险期间实在不能把皮儿削了。 啊，对，完全可以啊。嗯， 好，所以说这些都是告诉大家伙，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其实要预防这种输入性传染病的一些小方法和小技巧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想问问大家伙，如果去这种传染病的流行地区， 哪种疫苗是强制接种的？像疫苗接种是不是也是我们有效预防输入性传染病的一个手段？ 对，特别是对于可能咱们旅游的话呢，可能会少一点。对于咱们这个长期这个滞留国外的人员，比如说我们去那里工作，对，有很多疫苗呢，就是还是要接种一下的。这个咨询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机构，因为咱们呢有专门的这种对外的这种，咱们北京呢有一个叫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它虽然叫的名字吧，这个好像跟这个不正规这个单位似的哈，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这个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这个单位呢就是它是非常正规的，它提供的这个咨询呢也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我去他那里打那个黄热病疫苗，然后去了以后，那个大姐就问我，她说你去哪儿？目的地？她会问你，我说我去那个几内亚，她说你去几内亚？她说那里有什么病流行？她说当时正流行那个埃博拉，说你，她就是给你一个旅行提示，这时候呢，你说你要是说你知道了，你可以选择去或者是不去，这个或者你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措施，他都会告诉你。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旅行之前是可以给我们提前的一些风险预知的。 对。 我们之前我记得请过佑安医院的时候，佑安医院有一个旅行门诊， 对， 他也是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 对，他这个也是比较新的，因为也是我们比较欢迎的，就是我们做疾病防控，我觉得都特别必要的，就在旅行之前。就我没有得病我去医院看病，这个是最高这个境界。就是我们不能等得了病以后再去医院，这个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 我们都说嘛，这个治病不如防病。 对， 我们其实应该把预防做在第一位。 对对对。 如果我们有旅行的计划的话，其实可以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提前咨询一下，看看我们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有没有一些流行的疾病正在流行或者是正在传播。 对。 如果有的话咱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对对。 像疫苗接种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手段。像所有的传染病都有疫苗吗？我记得上半段您说了有一个疾病是没有的是吧？ 对，就像疟疾的话它就是没有疫苗的。像这个登革的话呢，目前那个疫苗呢虽然在这个研制当中，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好，咱们也不建议去这个接种 啊。 当然还有很多疾病呢它没有，这确实没有疫苗。比如像埃博拉呢，这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疫苗，这是在今年的时候呢刚刚开始这个有这个疫苗研制出来，包括咱们中国自己研制的疫苗也有。但这个呢只是针对少部分，你说可能就是高风险的人，比如像我们这种医务人员，然后从事这个防控工作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打。一般人群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去这个接种。 好，所以说其实接种哪些疫苗，哪些是必须接种的，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地方有这病咱们就得把相对应的疫苗给接种上。 对。 第一是有可能疫苗不一定有。第二呢，如果您不是这种天天接触这种我们说疫情或者是疫区的这种病人，咱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接种这样的疫苗。 对对对。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可以提前去咨询一下。 好，那我们也说一说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吧。哪一个疫苗是我们如果去这种传染病的流行地区是必须要接种的呀？黄热病疫苗、麻疹疫苗、流感疫苗，哪一个是我们国家强制必须要接种的疫苗？ 这个呢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去42个这个黄热病流行地区或者是流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时候呢，黄热病疫苗是必须接种的。这一点呢就是特别是2016年然后出现了这种跨州的黄热病传播以后，对于黄热病疫苗的这种就是控制的更严格。在很多国家呢你没有黄热病疫苗接种证的话它是不允许你入境的。 所以说黄热病疫苗是我们国家我们说去这种流行病正在流行的地区强制接种必须要接种的一个疫苗。 对。 只有黄热病疫苗是，麻疹疫苗、流感疫苗都不是。 对。 那除了黄热病疫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疫苗是我们国家比如说去这些有疾病流行地区的是必须强制接种的吗？ 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出国留学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去美国留学的话呢，他会强制他不是说强制你，那他就是要求你必须接种一些比如说像那个麻疹疫苗，然后那个腮腺炎疫苗、风疹疫苗，咱们合成的就是三联的就是麻风腮疫苗。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肺炎双球菌疫苗。这他要求是什么呢？然后你要去的话呢你就必须按照他那个免疫程序然后去接种，并且呢要拿到那种官方的这种证明。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目的地国家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我们国家提出的。 对。 像我们国家提出必须去这些地方强制接种的其实只有黄热病疫苗。 黄热病呢也是只是去那个43个就在那个非洲和南美。 流行的地区。 对对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个马上就要到了哈。我们也公布一下下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周周这个朋友是回答正确的，我们把下半段的礼品送给周周。那也再次感谢翟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说了很多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我们这个预防